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演员孔燕，今天我想为大家分享的是话剧《如梦之梦》当中最后五号病人再次回到巴黎收到的江红给他留下的那一封信。嗨，发烧的人，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表示你很聪明，身体健康，而且房东还没有把房子租出去。你走了以后，好长一段时间会陷入一种长期的忧伤，那个忧伤为我每天的日子涂上色彩。也许你会说，这没有什么，江红本来就一直陷入一种长期的忧伤之中。有一天看着窗外的白教堂，我也对自己这么说，自从那一艘船以后，本来就如此。那一天我发现那个忧伤是我自己要的，我靠那个忧伤过日子的。你永远在我心里，我会永远跟着你，永远跟着你。这是我离开中国之后生命的主题曲。为什么我们最爱的东西给我们最大的快乐，也给我们最大的痛苦？我决定改变，我觉得让一刹那的时间扩大成永恒不散的记忆，还不如满满的活在那一刹那之中就好了。我和你可以有那么一段时间在一起，而且可以那么的好就好了。江红，于巴黎。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旅游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受冷空气和上游沙尘影响，上午西部北部地区可能有浮尘天气，局地有扬沙。白天以多云到阴为主，山区有阵雨，偏北风3-4级，阵风6级，请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故宫多云转阴，13度到25度。八达岭长城多云转阴，13度到25度。延庆龙庆峡多云转阴，12度到23度。平谷金海湖多云转阴，13度到24度。怀柔红螺寺多云转阴，13度到25度。怀柔慕田峪长城多云转阴，10度到23度。密云云蒙山多云转阴，11度到25度。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多云转阴，10度到25度。门头沟灵山多云转阴，8度到21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周末午后1点，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周末版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是旅行阅读会的时间，今天也是立夏的节气，这是咱们24节气当中的第7个节气，也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这就预示着北方我们真正的夏天已经离得越来越近了。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夏季啊，有可能我们每个人理解的夏天的感觉也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用炎热来形容夏季，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清凉来作为夏天的关键词。而且因为我们身处在南北不同的地方，可能夏天来的早晚也会不同，我们所经历的所度过的时长也会有变化。那如果我们把夏天聚焦在今天读的这本书它所讲的目的地的话，我想那里的夏天一定是漫长的，而且一旦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季节，那里一定就会是雨季。那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本书，它就是我们的老朋友背包客小鹏去年出版的一本新书《孟威村的雨季》。这是小鹏背包系列当中最新的一本，这是继2004年《我把欧洲塞进书包》、2007年《莲花之上》、2010年《背包十年》、2012年《我们为什么旅行》以及2015年的《只要不忘了回家的路》之后的一部作品。那么它究竟有什么特点？跟之前我们读到的那些书有什么不一样呢？我想先卖个关子，用这本书的封面上的一句话来做一个引子。这本书的封面上有这么一行小字：雨季之后，一切都将不同。而且这本书在一开始的部分就显得很独特了，它是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来做了本书的楔子。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出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众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于人乃大惊，问所从来，俱答之，便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闲来问讯，自云先是避秦时乱，率妻子一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虽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事，乃不知有汉，无论未尽，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渔人各复言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与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制之，及郡下以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至，随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 闻之欣然归往，未果寻病终，后虽无问津者。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是不是很特别的一个开始？这本书的蝎子部分就是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来作为开始，而接下来大家一定会联想到这本书的名字《孟威村的雨季》，这和《桃花源》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接下来咱们就正式进入这本书的故事部分。不过作者一开始并没有告诉我们孟威村的任何事情，在第一个部分里，他写下了这样一个村庄的名字，称尼村，坐标是香格里拉，中国。望远镜中出现目标，那是四只黑颈鹤，比同样迁徙到纳帕海越冬的绿头鸭、斑头雁大了很多。它们站在一片突出于水面的冻土之上，神态放松，完全看不到小鸭子、小燕子那种东张西望的慌张。冻土与我脚下的土地被水面或者冰面阻隔，这一道道天然屏障也是黑颈鹤们安全感的来源。我试着把一只脚踏上岸边的冰面，当身体前倾，重心刚转移到了一半，就听到从脚下传来的咔啦咔啦的冰裂声，裂痕像叶脉一样由近及远地发散出去，让我不敢再多走一步。不用等到中午，这层薄薄的冰面就会在阳光的强势进攻下化为乌有。香格里拉的冬天昼夜温差很大，白天阳光直射时能有十四五摄氏度，只要别刮风，温度随着白昼的消失而迅速下降。在夜的最深处，温度计上水银柱顶端对应的刻度往往指向一个比零下十度更低的温度。气象记录记载，1969年1月31号，当地气温极值为零下35摄氏度。我住在纳帕海旁边一个叫做称尼的村庄里，村里只有几十户人家，藏族民宅大多坐西朝东，跟汉族民宅坐北朝南的传统迥异。这是因为藏族阿妈每天早晨要给牦牛挤奶，初生的朝阳照在身上手上，不会感到特别寒冷。除了在朝东一面分布着楼梯门廊，其余三面都糊着厚厚的土坯，足有半米厚，冬天再冷的风都吹不透它。这里的房子都盖得方方正正，通常三四丈宽，四五丈长，如果是三层的话，总面积能有五六百平方米，远远望去就像一座座敦实的大粮仓。每栋藏房里往往只住上五六口人，人均面积之大让城里人只有羡慕的份儿。我住的这幢也不例外，任何人在看到它的第一眼总会发自内心的感叹，好大呀。而我和他之间的缘分还要从2年前的那个四月说起。 让我们继续刚才的那个缘分。说到作者和那栋房子之间的缘分，他说还要从两年前的那个四月说起。2015年4月，我蜗居在束河背包十年青年公园里写作，每天晨昏颠倒，大多数时候都保持着固定的姿势，坐在椅子上，坐在床上，坐在马桶上，弯着脖子，抱着笔记本，食指翻飞，噼噼啪啪。时间一长，无论坐骨神经还是颈椎都有点受不了。一天下午，店长崔岩发了一条微信，说有一位藏族朋友来找我谈合作。我并不认识什么藏族朋友，之前的确来过几波谈合作的人，但最后都不了了之了，于是直截了当的回复不见。正是写到收不住笔的时候，不想被无关紧要的事情打断思路。可没过多久，小崔又发来信息，还是见见吧，人家第三次来了，前两次我都帮你挡掉了，知道你忙。这个藏族大哥很好说话，我一说你忙，人家叫礼貌告辞，说下次再来，特别真诚，再不见就有点不合适了。见面地点在背包十年的三藏天台，此时正是所谓人间四月天，任何跟春天有关的美好词汇放在这样的天气里都毫不违和。从我们坐着的位置抬头就能看到不远处的玉龙雪山，银茫茫的，白得耀眼，这也是我把青年公园选址于此的原因之一。眼前的这位藏族朋友名叫扎巴格丹。扎巴先生40岁出头的样子，跟我握手时劲道十足。他的眼窝很深，鼻梁很高，头发很长，盖住了一侧的耳朵，露出来的另一侧耳朵上挂着一枚金耳环，满满一副异域腔调，乍一看还以为是来自印度或者尼泊尔。他坐下后立即赞美说，好舒服啊，你这个地方会有客人来了就不想走吧？我点点头说，是有一些常住客，有的会住上一两个月，请问您想谈哪方面的合作？我开门见山，打算速战速决，心里仍旧搁着那篇写了一半的文章。扎巴先生说，背包十年我来过很多次，很热闹很美的嘛，一看就花了很多心思。我的老家香格里拉也有一个老房子，这次来就是想问你有没有兴趣再开一家分店。我说一家就够了，话一出口，连我自己都被语气中那种拒人千里的含义给惊住了。扎巴先生也是一愣，我赶忙解释，做完这家束河店我就没有开新店的打算了，实在太累了，哪儿哪儿都得操心，不信你问小崔，束河店开业那天我就跟他说就这一家了，这辈子打死我都不会再找青旅了。小崔在一旁不住的点头，因为其中的艰辛他最清楚。束河店从破土到开业整整用了10个月时间，那抽筋断骨的10个月现在想来仍旧心有余悸。每天早晨我们俩从大研古镇开一辆电动三轮车到束河的施工现场，然后就是一整天的忙碌。我不是蹲在路边画设计图，就是在网上买马桶、花洒、床垫、垃圾桶，还得在现场监督工程质量。一天下来连晚饭都咽不下，吃完饭一个字儿都不想说，体力和精力都被严重透支着。扎巴先生笑着说，我明白我明白，我自己也造过房子，也是每天着急，不过房子盖好后的那种成就感也是让人开心的嘛。这下我也笑了，扎巴先生是懂我的人呢、支撑着我熬过那10个月的正是一点一滴的成就感。这儿多了块瓦，那儿添了块砖，今天图书馆摆了一排书架，明天从咖啡馆传来第一杯拿铁的香味儿。这一切的一切我都知道，也很满足。我清楚地记得河闸通电那天，我们在院子里搞了一个亮灯仪式。我站在院子正前方， 先让大家把所有灯都关掉，眼前就漆黑一片，然后在我的指挥下先开走廊灯，开房间里的灯，再开公共洗手间和浴室的灯，最后把所有能亮的设备全打开，包括每个人手机里的电筒。亮度每提高一层，我就会拍一张全景照片。当满院生辉之后，不知为什么照相机背后的眼睛却有点模糊了。扎巴先生继续说，我听说树河的房子都是你自己盖的，那的确太辛苦了。我家房子不用盖，主体建筑都在，你只要做出适合青旅的改造就可以了。听这话的语气像是他已经帮我拿定主意了，可我对那所老房子还完全没有概念。于是我又出了一个难题啊，是这样，如果让我改造，我对公共空间的要求非常高。您看我的树和店一共三个院子，我拿出整整一个院子做公区，咖啡馆、餐厅、天台、书吧、露天电影院。我边说边站起来，从三楼天台指着楼下每一块被我提到的区域，然后我继续说，不知道您家的老房子有多大，小的我可完全没兴趣啊。这句话我好像也有点挑衅的味道。扎巴先生笑着说，香格里拉嘛，地方大的嘛，先去看看，至少在面积上保证不会失望。我知道你一直在写作，也不能天天写啊，出去找找灵感，对写作也是很有帮助的嘛。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正好下意识地把脖子往上扬了扬，扭了扭，心想这理由倒是正中下怀。本来我也打算这个星期出去旅行一次，给颈椎放上几天假。于是我学着扎巴先生的语气说，那好嘛，您安排时间吧，可我也只是去看看，成不成到时候再说。扎巴先生笑着回答说，去看看就好嘛，不成也没关系，先交个朋友嘛。我也笑起来说，好嘛好嘛。 在蓝蓝的天空下白云飘，在青色的小路上谁在笑，背包里的坚持往事丢失了，心悄悄柔软了。为何窗前的雨色如此多情，为何夜空满天星都清晰如梦，是谁在宁静的夜晚把情歌唱，是谁在异乡的酒中找到故乡。 此处的音乐声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丽江、束河、玉龙、雪山。在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个部分里，作者小鹏是答应了扎巴先生的请求，要去香格里拉看一看房子了。那接下来这个故事的脉络将会是怎样的，小朋友会不会对香格里拉扎巴先生的这处房子有兴趣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回来和您继续读这本孟威村的雨季。 为何窗前的雨色如此多情，为何夜空满天星都清晰如梦，是谁在宁静的夜晚把情歌

10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环球旅行家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周末版的节目里。下半时段我们的旅行阅读会继续和您读背包客小鹏的这本《孟威村的雨季》。我是主持人张帆。在刚才上半时段，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小鹏遇到了扎巴先生，要去和他看一看坐落在香格里拉的那处房子。他这样写道：跟扎巴先生见面后的第三天，我应邀前往香格里拉。汽车从丽江上行，先走一段高速，经过松原桥后正式进入香格里拉地界，随后沿214国道经虎跳峡、哈巴曲山、小中殿，看到标志性的大白塔后不再直行，而是拐上一条村路，再开2公里就到了称尼村，全程大约3个小时。扎巴先生打开两扇暗红色厚重的木门，那幢老房子就蓦然出现在眼前。我忍不住惊叹，好大呀。现在这房子已经空出来了，等候着他的新主人。扎巴先生带我走进房子内部，按照藏式民居的传统，一层通常用来关牲口。爬上一段楼梯后，我看到二楼左手边有一道狭窄的木门，一步迈入后，里面竟豁然开朗。扎巴先生说，这是家族成员聚会的地方。房子中间有一根木柱，粗的需要两个成年人合围才能抱得住。靠墙的地方安置着一个火炉，烟囱直通房顶。我抬头一看，烟囱眼旁边的木梁上全都黑乎乎的，像是腻着一层油垢，应当是常年烟熏火燎留下的痕迹。四壁挂着唐卡，也在一些木板上画着与藏传佛教有关的彩绘，还用木料雕凿出一些暗格，摆放着香炉、铜壶等等日常用具。一面墙上斜挂着一把猎枪，如果在眼前的画面中再添进炉火、人和欢声笑语，那无论多大的寒意都能被挡在外面了。朝南和朝西的墙壁上镂空着几扇窗户，由于外面的土坯墙很厚，于是窗台深的可以当桌子用。我站在窗口眺望，远处是连绵的雪山，称尼村之外再没有任何建筑，苍茫草原延伸到雪山脚下。可能刚下过雪的缘故吧，眼前的世界呈现出灰白色调，站在天边的几只牦牛就成了画布上的小黑点儿。我突然心念一动，想起了《尘埃落定》里的麦奇吐斯和他的傻儿子，他们会不会也经常站在窗边遥望着自己的家园？他们看到的与我看到的会不会是同样的景象呢？有一刹那，我觉得自己就是吐司的后裔。 会客厅旁有一座经堂，经堂背后连着卧室，卧室里横亘着一个大木箱。扎巴先生说，这是家里的粮仓。通往三楼的梯子垮掉了，临时搭起的这架也有点不稳，踩上去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我也爬得呼哧呼哧的，我知道这是高原反应作祟。香格里拉的海拔比丽江足足高了1000米，整个三层空空阔阔一大片，没有任何隔断，顶着一个人字形屋顶，地上铺满晒干的草料，应该是用来喂牲口的。没走几步就荡起了厚厚的灰尘，还看到几个木架子挂着2-3个牛皮囊，拴着几个铜铃铛。扎巴先生说，都是以前马帮用的，他们走茶马古道时用牛皮囊装青稞面，铃铛挂在头马的脖子上。在老房子里走了一圈，主楼副楼看了，前院后院也都参观了，尤其是后院，场地豁大。小崔说，这儿不错，都可以搞音乐节了。看到几头牦牛正在后院里快乐地吃草拉屎撒尿，小崔兴奋地说，就叫牛粪音乐节。扎巴哥现在住的地方就在老房子隔壁，在他家吃完午饭后，我感到一阵困乏难耐，这也属于高原反应症状的一种吧。他安排我在客房里休息，一觉醒来已是黄昏时分。我先到独克松古城转了一圈，目的是要了解从老房子到古城的距离。晚上嫂子在家里为我们准备了牦牛肉火锅，除了高原牛肉，配菜都是刚从山里挖的，口感十分清爽。胃口大开后，高原反应引发的疲惫感也一扫而空了。饭后扎巴哥提议喝点青稞酒，我怕高原反应加重，就自己少喝一点，他多喝一点。我们围炉而坐，本来是你一句我一句的闲聊，可渐渐的就变成了他的独角戏，我也乐意听，因为扎巴哥的人生简直就是一段传奇。也不知从何时起，我对他的称谓从扎巴先生变成了扎巴哥。扎巴哥的父亲在年轻时沿着茶马古道去了印度，一住就是20多年，小扎巴也在那个炎热的国度出生长大。他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生活，说那个时候没有电视电话，每晚唯一的娱乐就是听父亲给大家讲关于家乡的故事。扎巴哥说，父亲总是提到家乡洁白的雪山和幽蓝的湖泊，太美了。小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回到家乡。父亲说，家乡是个叫做称尼的地方，在藏语里，称尼村的意思就是水旁的村庄。扎巴在16岁那年回到故乡，在学校里跟一群比他小7-8岁的孩子一起学习汉语，他被大家亲切地叫做大哥哥。虽然他语言天赋不错，可毕竟半路出家，于是那语调里就混进了一点点的咖喱味儿。毕业后，扎巴进入政府机关，当所有人都觉得他将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时，他却突然辞职了。要知道，那还是在公务员属于金饭碗的1995年，在那样的年代做出那样的选择，不仅需要魄力，还要有承担不稳定生活的勇气。下海后的扎巴成立了香格里拉最早的涉外旅行社，由于他精通汉语、藏语、英语和印度语，为人又无比热心，于是把导游这个行当做得风生水起。许多国外来的考察团都点名必须由扎巴随行。几年后，扎巴还和他们合作出版了茶马古道、澜沧江的故事等等英文作品。 扎巴哥的梦想还不止于此。他跟我说，以前马帮入夜后，除了自己搭帐篷，有时也会入住泥仓，这就是最早的民宿形态了。我想在扎马古道上重新建起泥仓。于是为了让更多旅行者有个落脚的地方，他到美国和瑞士学习酒店管理，回国后建成了香格里拉独克松古城里第一家精品酒店，取名阿若康巴，翻译成汉语就是来吧朋友。他说自己做的一切都源于对香格里拉，也就是故乡的热爱。讲到这里，扎巴哥还问我，小鹏，可不可以给你读一首诗？我笑着说，洗耳恭听。那首诗叫做故乡与我。扎巴哥抑扬顿挫地大声朗读着。我不能拾起一块故乡的石头就说故乡是我的，我只有把石头放回故乡的土壤里，故乡才是我的，我也是故乡的。我不能捧起一汪故乡的雪水就说故乡是我的，我只有把雪水洒进故乡的江河里，故乡才是我的，我也是故乡的。我不能依恋一个叫故乡的地方就说故乡是我的，我只有把自己放进故乡的人群中，故乡才是我的，我也是故乡的。微村的雨季，来自背包客小鹏的这本旅行书。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读到这里了。有关于扎巴哥和那栋房子的故事，下周同一时间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里我们将会继续阅读。不要忘了，在这个五月的每个周六旅行阅读会，我们都会和作者小鹏的这本梦微村的雨季相遇。我是主持人张帆，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诵读小站，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任生命穿梭，